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不久之前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网络名誉侵权案件的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当中呢，介绍了很多近期呢海淀法院所审理的涉及到这种网络名誉侵权的案件。现在呢，进入了一个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之上呢发表自己对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的看法与观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言论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呢？有没有无意或者有意的侵犯了某个人的名誉权呢？有没有曾经说过一些并不是特别合适的话，导致了一些麻烦的发生呢？那么到底我们在网上发言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个边界呢？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网络言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网络名誉侵权的案件到底有一些怎样的状况。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法庭的庭长陈长义法官。陈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在不久之前咱们海淀区人民法院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近几年咱们海淀法院所受理的一些涉及到这种网络侵权的一些案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这次所公布的几大典型案件当中，有好几起都是您亲自承办的。那么首先呢，就请您说一说其中的一起这个比较影响的案件，就是涉及到咱们北京地区的首例哈名誉权的这个诉讼禁令案。这是一个什么案子，跟大家讲一下。 这起案件呢是网易雷火公司啊，也就是经营网易考拉这个平台的公司，也就是经营者。他诉中国经营报报社的一篇文章。诉这篇文章呢，说这篇文章新闻报道他卖假货啊，然后呢，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呢就提出来说，说他们网易考拉啊又陷入了这个假货风波，然后呢就开始铺陈，然后说，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说是这个一个姓周的先生，然后在网易考拉上面买了这个纸尿裤，这个纸尿裤呢是从日本啊进口的那种。后来呢发现这个就是周先生呢就投诉，说这个纸尿裤可能是假的，然后以这个作为一个新闻由头，然后呢就开始往下这个展开。但是呢这实际上是一起单一的一个投诉。但是呢对于这个投诉呢并没有明确，就是说他没有进一步去调查说，哎，他是不是受到假货。在这个案子里面呢，这个网易考拉啊就认为他并没有受假。然后呢在这个他就马上就提出这个起诉。起诉的过程当中呢， 他要求什么？他认为自己是名誉权受损， 对， 是吗？ 他的名誉权受到了损害，他就起诉说他 他的报道严重失实， 嗯， 然后呢对他公司呢造成了这个诽谤，所以呢他要求立即停止这个新闻报道啊，包括他的纸媒、他的官网、他的电子报，同时呢要求赔偿。然后呢在起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出了这个诉讼禁令，也就是我们在民事诉讼法当中提到的这个行为保全。我们国家在2012年呢这个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增加了行为保全。其实这个制度呢在知识产权里面啊，就是像专利啊、商标啊、著作权里面啊，它叫诉讼禁令。所以这个制度呢它应该说是在北京地区首次适用，就是在名誉权案件当中适用行为保全，也就是说要求他停止这个新闻报道。 他要求停止新闻报道怎么个停止法呢？因为这个报道已经报出去了是吧？ 对。 那么他这个诉讼禁令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要求呢就是说你这个网络上还有的，就是说他有他的官方网站，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电子报， 然后电子报 它都是在这个网上一直在持续的传播。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这个新浪网 也进行了转载， 也进行了更名转载它更名之后要重新进行了转载，也就是说新闻报道的这个传播行为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他就要求让它停止。 关于这种诉讼禁令哈，它是不是就是可按照法律上的规定，就是在案件的判决没有做出之前，那么这个这种行为保全就要进行 啊？是这样的，就是行为保全是在这个判决之前，由这个法院呢提出就是要求双方进行听证。诉讼禁令呢我们一般说行为保全啊，在中国应该叫行为保全，应该是分成叫诉前的行为保全和诉中的行为保全。我们国家的这个民诉讼法的第100条呢是谈的是诉中行为保全，101条呢是诉前行为保全。那么本案当中呢是在诉讼中提出来的，所以它属于诉中行为保全。所以诉中行为保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应该都是到庭了，那么法院呢就组织了听证，让双方提交证据，然后对这个新闻报道是否可能是存在这个就是报道事实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行听证。然后法院呢这个组织双方听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新浪网啊他就自己就是他已经提前把它删除了。所以说呢这个考拉这边呢就撤回了对新浪公司的这个要求行为保全的这个申请，只是对中国经营报继续要求这个行为保全，但是呢中国新闻经营报呢他是坚持认为他的报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双方就听证过程当中发表了充分的这个辩论意见。 像这种听证的程序啊和我们这个一般民事案件开庭的这个程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听证程序呢它实际上没有开庭程序这么正式。它主要是听证嘛，主要是双方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然后拿出初步的这个证据然后呢发表自己的一些辩论的意见，重点在于要听证的话就是说重点要发表自己的证词，然后提交相应的初步证据来说明自己的这个观点。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诉中保全跟这个诉前保全还稍微有一点区别。诉前保全呢他要求呢更谨记一些。而且呢这个实际上会存在一个所谓的经常是无法挽回的这个损失。 对，如果一旦不保全的话可能这个损失就很。 对，无法保全。 对。 但是呢我们说在言论行为当中啊只要他持续传播他实际上呢就会扩大他损害。那么这种不可以量化的不可以替代性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一般呢我们认为这种都是不可挽回的一种损失。因为如果说可以通过后续的一些赔偿，可以去通过一些提供担保金的方法就可以解反担保可以解除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不属于一种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而这个诉讼保全里面它更多的是强调是造成了就是申请被申请人的行为造成了申请人的其他的损害，也就是说他这个行为会持续的造成其他损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停止 啊，就防止这种损害继续扩大。 对对对、而诉讼保全一大特点呢，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部分诉讼请求本案化的一种特点。 嗯嗯，对， 就说因为它在听证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很像一个正式的开庭。 开庭，嗯嗯， 对，这是诉讼保全的一个大特点。因为诉前保全呢、行为保全呢，它一般是单方的。 嗯 啊，因为只有申请人，也就是只有原告。而被告往往可能是没有到庭，或者是传唤不到的、又特别紧急的。而诉讼保全它的特点就是双方可能都到庭了，而且可能会给大家双方一个比较充分的这个时间啊，充分的这个举证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听证。所以会有这种就是后续的这个这个裁判当中的诉讼请求的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那么容易产生一种现象，就感觉像是专门对停止侵权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开庭、 对对对， 它有点像、但是呢它不完全代替，因为我们说它只是初步证据的提交、它不是完全证据的提交，因为即使在这个诉讼保全中提交了证据，如果在后续开庭的时候发现还有其他的证据啊、而且我要做正式的提交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继续的补充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法官哈、对这样的一个原告方所提出的这个行为保全来做出保全与否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和最终法院做出的判决哈、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会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保全了，是不是等于说法院我表明了一个态度了？ 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哈，我们在诉讼保全当中进行的听证是在当时的这个他的主张加上他的证据的条件下得出的一个结论。而我们不排除在诉讼过程当中也是正式开庭当中可能会出现他有新的证据，有更加充分的证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他还有更多的这个诉讼主张、诉讼证据加上他的诉讼技巧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有相似之处。因为他在举听证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在听证当中，也就是在第一场当中他能够胜个胜负的话，双方当事人也会充分提交证据。但是呢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会有一个就是相似性。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就是在后续的这个开庭过程当中根据开庭时候的主张以及相应的证据，包括补充的证据，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两者在法律上没有要求说一定要一致。 那这起案件后来合议庭是怎么认为的呢？有没有最后这个做出一个保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对，这个合议庭呢、最后确实做出了保全的决定。因为呢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网易考拉他是向法院举证，就说我这个纸尿裤，因为当时他们去这个保全了，就是说把这个当时周先生投诉那个纸尿裤把它查封了，把它封存起，不说查封啊、叫封存起来 了。 封存起来之后呢，通过这个纸尿裤后面的那个有一个后号，这个号呢，他们直接提交到这个就是生产商，让他做验证，说这个货号下的这个产品，是不是这个他们公司这个生产的所以在这个然后日本的生产商回复的说、他们查到这个货号，从他们显示的证据上看应该是他们公司生产的。也就是从当时的证据下初步的证据证明，至少这个货有初步的证据证明这个应该是确实是日本生产商生产的。这个原告呢就是被告呢就是中国经营报这边他拿出来的证据就只是说有这个周先生投诉，而法庭认为呢，你这个投诉，既然你说这个网易考拉又陷入售价风波，那至少有两次， 对 吧？ 对。 那么我们就要让他指出来 前面这次 前面 是 哪一次、 对， 然后这一次又是什么样的情况？结果呢，他确实没有拿出这个充分的证据来。第一次他没有举证是哪一次？然后第二次呢，他说是这次，但这次呢，如果仅仅拿一个消费者的投诉就叫售假风波的话，那我相信好多企业可能这个都会出现这个说只要有投诉就叫售假的话，这个可能是有些夸张了。 是是是。 所以说那么至少你比如说有没有质监呀、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这个鉴定认证的部门啊、或者甚至你们也像就是 中金报也像这个考拉那样，像这个生产商或品牌商去核对了，说哎他们都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嗯嗯， 结果到这个听证的时候都没有提交这样的证据， 哦， 所以呢合议庭最后就初步判断， 嗯， 说这个可能有报道事实的问题， 嗯， 而且这个事实还属于我们叫法律上的叫严重事实， 嗯， 因为对于这种电商来说，售假货是对他来说是非常核心的， 是 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 情况、 嗯。 而且呢，售假当中最核心的事实呢，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一个对这个厂商会不会就是他欺骗消费者的样、这种判断的话， 嗯， 实际上他这个报道对这个电商消费者都很重要， 嗯， 都属于核心事实， 对，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嗯， 就说可能真有售假，只是说呢张先生说成李先生， 嗯 啊，然后呢这个牌子或者说纸尿裤说成比如说是男用的女用的，这种如果说只是细节上的差异， 嗯， 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说是整个货它就是假货，这种它就是核心事实， 嗯， 所以它就符合我们说的对于新闻报道当中涉及到主要事实、核心事实，涉及到这个最关键的部分的时候，那么严重就属于所谓的严重事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必须要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裁决，然后呢、我们合议庭呢就最后裁决综合双方的证据，认为目前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先停下来，那么停下来呢也当然也告诉了这个中金报说，如果你们事后有证据证明啊，确实你这个报道也是属实的，而网易考拉他也提供了担保，他提供了好像是100万的担保金， 哦，这么高 啊？对，如果说他在这个事后这个出现，就是说审查的时候发现他是这个保全有误，然后呢，或者对中国经营报社还造成了这个损害的话，那么他是要因为保全这个出现错误，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个也是跟这个双方都说清楚了的，而且说明了这个文书的效力是到正式的文书，就是我们说的裁判文书生效的时候为止，所以这个案子呢就做出了一个裁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做出了裁定之后呢，这个中国经营报社不服 哦，这个诉讼禁令还可以不服是吧？ 他不服， 这个可以不服。 对，他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复议申请。 这个复议也是由海淀法院做吗？还是说上高一级的法院？ 还是由海淀法院做。这一点呢，确实跟英美的有时候不太一样。英美呢，他可能提出异议权，或者说他会提出上诉。但我们国家目前呢，所谓的异议权和上诉权，它只有叫复议权。所以对复议权呢，目前来说呢，跟西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按照第二个程序呢，就是他在法定的期间内，他可以提出复议， 复议也是由中关村法庭来复议吗？ 也是由中关村法庭来复议。 不是由这个什么审监啊什么这样的部门来复议。 不是。目前的法律的规定呢，还是由原审判庭，因为它是复议嘛。也就是说，对你以前做出的裁决要重新复查。然后呢，这个复查当中呢，肯定也是要说明它符不符合行为保全的基本条件、基本要件。那么在复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就是他没有提出证据来，就是说我这个说法是有 依据的， 就是说他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他只是在他的意见上面提出来说，一我属于言论自由，属于新闻监督、新闻报道，我没有侵权。第二个呢，认为我们这个把新闻报道停下来可能会有损新闻的这个传播自由啊，引起公这个有损这个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呀、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它都是一个理由上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逐条给予了这个回应。也就是说，我们说新闻自由我们应该保护，应该尊重。但是保护和尊重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事实，尤其是我们说的核心事实 要存在， 不能严重事实。 对。 也就是说，我们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建立在我们是有事实根据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说事实是不自由的。你的评论、你的观点可以自由，对吧？在事实的基础上，我可以赞美他，我也可以批评他、质疑他、否定他，这个都可以。但你必须前提就是事实是要站得住脚的。 对， 你不能在一个虚假的事实的基础上，或者说你 完全夸大事实的这种情况下，你来做这个评论。 嗯，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要提醒一点的就是说，作为我们法官哈，经常我们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包括一些在网络上发言的这些朋友们哈， 嗯， 就说一定要区分一个概念，叫所谓的就是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 嗯， 也就是说事实陈述是对某个事情它的原委，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你表示陈述，这个东西它不是，因为它事实是客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可能随意的去主观的去臆断，去歪曲，凭空捏造，去任意嫁接，这个是不自由的。但是呢，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你可以表达我喜欢，我也可以表达赞成， 是， 也可以表达反 对, 对， 这个是可以自由的。 嗯， 所以我们说的言论自由当中，事实是不自由的， 嗯， 但是你的观点、你的看法、你的喜好，这个是可以自由的。 嗯 啊，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言论的过程当中， 哦， 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 嗯，那么在这个复议的时候，最终这个也没有支持中国经报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对， 是吧？ 对对， 那这样一个保全 维持了这个原来的裁定。 那这样一个保全做出之后哈，按照现行的这个法律来规定，是由执行庭来执行呢，还是由审判庭把这个执行这个保全的这个事情继续进行下去呢？ 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我们说按照规定的话，应该是由我们说的这个执行部门来执行，因为按照审执分离的原则。应该是执行部门执行。但虽然呢我们的民事诉讼法当中啊没有特别明确的去规定。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像知识产权这个包括专利啊这方面里面提到的它也很明确的是有相应的规定我们可以参照。而且呢我们说按照这个审执分离的原则我们作为裁判机构是不能做执行工作的。这肯定是由执行部门来做。但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中国经营报在当时可能没有及时的就是停止。那么被告提出来之后呢原告提出来之后呢法院对他进行了督促。然后他自愿的确实也就停下来了。如果他仍然不停止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是要通过执行部门来进行。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现在这个诉讼禁令已经发出了，那最后这起案件现在有结果了吗？后来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最后是有结果的，就是最后呢确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考拉把这个货送到了日本去验。 哦，真去验了？ 对， 就是把这个货封存那个货真送过去了， 送到了日本去验，然后呢找当地的律师送到这个货家去验，验了之后呢认为这个确实是真的。这是最核心的了。 啊，对，这是最核心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最后呢确实是验的是这是真货。而我们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这个考拉不是在中国经营报把你怎么采编的过程整个进行了这个要求他举证。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呢是那个中国经营报的那个这个版的这个主编还是这个版的这个 编辑 他让他的下属或者说他的一个徒弟这种啊然后呢去这个去采访。其实这个周先生就是他们家老公。 哦，是这样。 对对， 哦， 然后呢这个去采访的时候呢尤其是采访一些专家的时候有很明显的这个诱导。专家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这个考拉他有没有假的这种情况，他没有，专家并没有直接说，但是呢他却个通过说把专家回答的这个内容呢他进行了这个挑重点，然后再重新进行嫁接，然后把这个意见呢就变成了这个专家的意见。而且在这个整个采编的过程中也没有一直没有这个提交证据证明他为什么是又陷入售假漩涡，就是上一次是什么也没有提。然后这一次呢所谓的这个假其实他最后还是他调查的部分还是一个周先生的投诉。 就仅仅依据的就是这么 周先生的投诉加一个专家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采访，而且专家也没有明确得出结论说他就是卖假货。而这个里面的核心事实就像刚才说的，考拉把这个寄过去，然后厂家最后日本的厂家最后做出的结论说这个确实是他们生产的。 那这个证据很有力。 很有力，很有力。所以最后呢我们说，而且这个案子里我们很重视的一点就是我们说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也是要充分 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 嗯 啊，新闻的这种言论的传播，舆论的监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个新闻报道部门他有没有过错，也就是说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恶意，他如果罔顾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在这个时候都能认识到的情况下，他就是不认识， 嗯， 那么这种情况只能说他有罔顾事实，有恶意的去按照自己的目的去传导的话， 嗯， 传播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是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 哦， 对这个案子进行梳理了之后， 哦， 发现他是给让他自己老公啊，然后找他徒弟， 嗯， 然后做了一个策划，然后又去找了这个，嗯，所谓的专家，仅仅经过这个意识，然后就一步步把它展开， 嗯， 然后呢对于他报道说考拉卖假货这个事实， 嗯， 没有很充分的证据， 哦， 所以而且我们认为他是有这个恶意的， 嗯， 所以最后呢判定他承担侵权责任， 哦， 啊，最后让他承担了40万的这个赔偿， 哦，那不少呢， 但是呢， 哦，真的不少， 要告诉你的是，嗯，这个考拉的这个所谓的维权成本， 嗯， 我印象中啊， 嗯， 大概好像是将近20万， 哦， 因为他是寄到日本。 哦，对， 然后这个日本的律师，日本的公证，这个收费是很高的，嗯， 哦， 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真正让他承担责任赔偿，也就在20万左右。 嗯嗯， 对。 其实考拉可能在意的不仅仅是这一起案件 啊，当然这个结果里面还有这个新浪也让他承担了， 嗯， 哦，10万。 哦， 也就是说因为他是转载， 嗯， 而且这个在转载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审查，而且还更名了， 嗯， 他相当于他把它重新做了编辑， 嗯 啊，然后他再进行转载有没有做核实，那这种情况下他也要承担案份的责任， 哦， 然后判了他10万块钱， 嗯， 最后呢二审最后维持了这个判决。 嗯，那这起案件啊，这种诉讼禁令的发出，您觉得它的代表性在于哪里，它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它的意义在于呢，就是说网上这种传播的言论当中，如果事实出现严重的这个失实， 嗯， 然后如果出现侮辱、诽谤、诋毁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 嗯 啊，如果说会造成持续传播的话，会造成这个他人的名誉就是受到的损害不断扩大的话，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行为保全的方法，可以快速的制止这种行为传播，防止这个损害的扩大。 哦，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懂酒。 贵州懂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懂酒，好喝醒酒快。懂酒窖藏系列，400-919-6188。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女神呐，啊，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录制诵读作品，和好友一起享受声音与文字融合的美妙体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成为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的诵读人。12月31日，我们就用声音来跨年。 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